您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黄。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时间的声音，时光淬炼的琴音。 150年是怎么样的一个距离呢？我们可能无法想象，150年以前会和你有什么样的瓜葛，150年以后你又会被谁记住？其实，即便是最血亲的人，也很难知道150年前自己的亲人都有谁。但是，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我们要一起分享的，就是两位距离150年的人之间的故事，这就是下面这段音乐的两位作者。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今天音乐时光机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一场150年的相遇，在两个地方可以联络，到新浪微博里找到王卓，另外呢就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这里可以和我们一起聊天。 是1722年巴赫创作的第一卷24首前奏曲赋格，也被称为12平均律。这卷作品集从第一首 C 大调前奏曲赋格开始，一共包含了24个大调和小调。后来到了1855年，古诺就根据巴赫这个第一卷的第一首 C 大调前奏曲谱写了圣母颂这首声乐名曲，以至于现在很多人听到巴赫他的 C 大调前奏曲也是马上会想到飘在上面的旋律。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相隔150年这样的一场150年后的相遇所诞生的美妙的音乐《圣母颂》。那此刻再继续来分享吧，不同版本的《圣母颂》，就是今天永恒的魅力送给你的。耳边这样的一段是被称为专门为宝宝 baby 而准备的古典音乐当中这样的一个版本，充满了鸟语花香。 我是不舍得拉下耳边的这样的鸟语花香，会让我们觉得像到了森林里面一样，自己创造一个养分的世界吧。那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不同版本的《圣母颂》，下面是海莉·韦斯特拉她来演唱的《圣母颂》。不听上面的旋律，在下面的伴奏就是巴赫的前奏曲，这也是他的最大调前奏曲第一首，让我们最熟悉的。很多人如果学过钢琴的话，弹的第一首是二平均律的曲子，就是耳边所听到的。其实巴赫的这首前奏曲再单纯不过，用的都是分解和弦式的音型和模式，但是单纯并不代表简单。因为这些分解和弦都是彼此融合的音波共振，在和弦更替时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推动力。又听到了另一个版本，是的，竹笛吹奏出的圣母颂。Thank you. 巴赫的伟大就是将这么单纯的技巧发挥到了至高的境界，不需要过多的加工渲染，单纯就是美。而古诺最难得的是将巴赫的音乐和自己歌曲的旋律结合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古诺是浪漫主义时期的法国作曲家，和巴赫一样，他也是宗教音乐的高手，曾经写作了大量的宗教音乐和歌剧，而且呢，也是潜心研究了人声和合唱。古诺在巴赫的基础上编配了很多转调的旋律，而且考虑到了声乐的音域的范畴，他还将歌曲整个移调为降 E 大调。那我们此刻来聆听的就是不同的圣母颂的版本，也是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我们特别飞回的地方。在此刻继续来聆听的是很多人喜欢的一位音乐人范宗沛，他来改编的圣母颂，很清新。其实说起圣母颂，不仅仅有巴赫和古诺他们相隔150年而创造的这样的圣母颂的经典旋律，很多位作曲家都曾经写过圣母颂这样的题材，有舒伯特，还有像柴可夫斯基，连拉玛尼诺夫也曾经写过圣母颂这样的题材。今天和你特别分享的其实仅仅是来自于巴赫和古诺他们共同来完成的。可能巴赫不会想到150年以后有人用他的旋律又创造了一个经典，那此刻来聆听的就是不同的圣母颂，这是在节目里经常会出现的，并不是巴赫和古诺。 康的魅力，下半时段继续回来，回到圣母颂的旋律当中。那当然了，仅仅限于的是今天的主角吧，就是巴赫和古诺一起合作的那一首。在此刻来聆听的是其他的圣母颂，很多很多朋友在节目里经常会听到，因为这个版本也是我的挚爱。好了，之后播出的是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稍微等待一会儿吧。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们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夜间受高空槽影响，本市天空云量增多，天气转阴，能见度略有转差，早晚气温较低，请注意防寒保暖。中午前后空中受西北气流影响，阴云消散，有二三级见四级的偏北风，扩散条件转好，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阴转晴，偏北风二到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时间的声音，时光淬炼的琴音，永恒的魅力。 由他而来，像这样的作品在后面有两位作曲家的名字出现，就是巴赫和古诺。这就是法国作曲家古诺在巴赫原有的作品 C 大调平均律前奏曲的上面加了一条旋律，相隔150年之后的相遇，成就了现在流传世界的圣母颂。永恒的麦丽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圣母颂的不同版本，我是王卓，欢迎回到第二时段。古典的、现代的、跨界的，还有在很多不同的乐器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用那样的乐器来演奏的圣母颂。那此刻聆听到的又是不同的版本，在最开始的时候你居然会听到，就是在此刻来聆听的是一个跨界版本的圣母颂。 圣母颂是罗马天主教的一种祈祷文，意思呢就是向玛利亚致敬和赞美，一般呢在天使报喜节时以诗歌方式来演唱。早期的西方音乐发展和宗教有着极大的关系，所以许多的作曲家都会谱写类似的曲子。在此刻我们来聆听到的就是巴赫，他其实并没有把他自己的那一首和圣母颂所相连，而是被法国的作曲家古诺联系起来，做了一个声乐的旋律在上面，而把巴赫的C 大调平均律的前奏曲作为伴奏谱来用，就形成了这样的一首传世之作《圣母颂》，而他们是相隔150年的两位作曲家。 Ave Maria. Grazia plena Maria grazia plena Maria grazia plena Ave Ave Dominus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Ventris tuum Ave Maria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Ora, ora pro nobis Ora,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In horror mortis, mortis nostra In horror mortis nostra 圣母颂，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演绎，总是觉得透着那种信仰神的灵性之光，处处显露出的是奉献给神的谦恭和与世无争的淡泊。作曲家利用的是教堂特殊的空间结构，放大了赞美诗的和音共鸣，使各声部彼此交融，达到了和谐无瑕的超凡境界。此刻来聆听的你可能会觉得，哎，有一些奇怪哦。是的，这是用一件中国乐器来演奏的二胡版的圣母颂。 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之后为你播出的是古典也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见。 些朋友。争先恐后，争着去做努力，急着抛弃自己。